看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 赶日常忽然止步，怎么伶仃是一步，蓦然一步，回首梦尽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是我。 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呜、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呜、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长齐牙，没见上长大。店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。呜，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娇的窗花。呜，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岸，越几丈发芽。啦啦啦啦。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呜，事到如今先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撑上一角。呜，那阵下雪，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，六十刚过春假。假山即是陷阱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呜，有些事不打心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恍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。呜，转过山。

伤心吧，相信吧，当你唱起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

睡如僵死不具名的你，伸手指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 叫一声

这地方，我要你和他们一样，你看着我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，你想要回到老地方，

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

的伤。

睡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 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